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 好了 白天晚上 聚精会神画牌照，民警惊现吓一跳，街坊们又听到什么新鲜事了？咱们听听去。办案民警老张，最近又碰到一件事儿，说有一个男子啊，聚精会神的画车牌。我说什么叫画车牌呀？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车前头不是有个车牌子吗？ 啊，对，都有啊。 这个人呢就蹲在这个车牌子前面，拿了个笔，一笔一画在那画，制造假车牌。 这造假也太假了，小伙儿。这车牌我跟你说啊，车管所发车牌的呀，都是用那个 记烙上去的， 烙上 去的。 对，你这画也太假了。 我告诉你啊，这什么描红模子呢？ 没听说过。 这叫什么？这叫看图图数 F 改成 E，F 改 E 好改。加一分就行， 三 对不对？ 改成八，八改成三， 多有经验。 这你贴过车牌子吧？ 一改成七， 对不对？ 你遮挡过号牌？ 七改成九， 四改成八，八改成四， 太难了，太难了。 八的一半就是四啊！ 民警小张就敲不巧豆儿的来到他的身后，就有一首歌唱得好啊，叫《你到我的身边带着微笑》， 带来了我的烦恼是吧？ 司机正蹲在那儿一笔一画，认认真真，完全没有感到身后有了异样。差不多了啊，一回脸，哎呦！ 来大跟头。 民警小张就说了，你干嘛呢？你干嘛呢？ 这我听着好像上过春晚。 我没干嘛，我就 这也是天津人是吧？ 我嘛也没干， 我扯牌照画了。 你可说别说 了， 你可说 他把实话说出来了， 扯牌照还要 画了， 看你跟我有没有实话了。 你没明白， 唐山人的冒充天津卫没冒充好。 行，你说怎么办吧？ 那接着处理就完了吗？ 这个车牌它是我的车牌，我画呀，不是说我瞎画，您知道吗？ 那什么原因？ 因为啊，他已经不清楚了，我就怕您又怪我这 瞎画 不好不清晰。 瞎画？ 我没有瞎画，我这车牌是多少号，我就是多少画。 他说你说那画是瞎画， 绝对说实话。我这车牌您查去，原来是多少，我画了多少。民警小张呢就对这个车牌不清晰以及违法停车的行为对司机进行了批评教育，而且呢督促司机你赶紧到车管所更换新号牌， 重新申领，不能自己画。 对呀，虽然能理解你的字体黑漆已经脱落了，但是这不应该是你现场来画制的一个弥补方式啊。 对，让人一看像假的， 而且你高速停车，这要紧急情况的话， 而且你又是一个唐山人冒充说天津话。 这倒是没什么，就当你的幽默吧。但是呢，我们看画面有种什么感觉呢？就是民警在身后，有一种班主任在身后的既视感。 那这事问王大雷， 措不及防，冷不丁， 而且谨防慢防，还被抓个正着， 加倍难防。 王磊那个年轻的时候啊，上学爱打牌。 年轻的时候上学，那你说这话听着都别扭 啊。小王大雷啊，上学的时候就好玩个扑克。有一天呢，中午吧，这同学们玩牌，激战正是酣处。这把牌就放不下来，王大磊 怎么了？ 撸着袖子，仿佛置于无人之地啊！啪，往地上摔了一对牌，炸！对三， 就这对小牌，我使那么大劲， 对三，哎呦，一下不知道大家全没牌了。 王大磊 一个三， 就我一人最后玩呢是吧？几位拿我当250那么看着。 中午时间嘛，同学打打牌，但是呢，打牌这个事儿我得说，在学校里打牌不合适。你中午要是说休息回家， 不是不合适就不允许。 你比如说啊，你是兴趣班学的打桥牌，哎，那也是在兴趣班的课堂上你可以打。这学习语文数学上正式课的时候就不许玩牌了。 嗯， 更何况王大磊带着同学呢，什么敲三尖吧，捉黑叉吧，蒸上油吧，跑得快吧，这种玩啊， 撸胳膊挽袖子，大呼小叫，生怕别人听不见。 站地上，站桌子上，站椅子上。 关键是王大磊要玩了也行，他在旁边看呢。 对， 有一同学呢，抽牌篓子，王大磊啊看不下去了，大家你起来，你起来，我来玩，就这牌我给你玩个三仙。 玩个三线那不怎么样，万一玩一大贡呢？ 你连坐车你都坐不上， 起码三 仙，我告诉你，玩好了就是大贡啊，玩。 这三仙跟大贡差的有点远呢。 啪，一对三。 就冲这对三也大贡不了。 就刚出了这么一组牌，班主任敲门敲动的来到了王大磊的身后，啪，瞪住了王大磊的脖领。 怎么就瞪我一人？ 老师跟抓汉奸似的。 干什么呢？哎呦，同学们惊慌失色啊！几个跑得快的，滋溜就溜了。 那现溜来得及吗？小花，瞪眼看着就干跑啊！ 老师逮着一个是一个， 对，把衣服往这个脑袋上一扣， 把衣服留那儿了。 这班里哪学老师不认识是怎么？ 那狐狸精才那么跑的。 就王大磊被留在了原地， 假装别人看不见， 因为衣服太瘦了，实在是。 你要知道班主任在你身后的那种感觉，其实其他同学看没看见？看见了，能通知吗？谁也不敢通知，甚至有那么几个同学呢，还大家互相劝导彼此不要出声， 想就黑我一人。 哎，当时王大磊几个同学小柱底下都嘀咕过，老师仿佛是秘密特工，总是能杀个回马枪，总是能突然的袭击，有的时候出现在门缝呢。 老师是个仙儿吧？ 有 老师 在门缝 眼睛 说清楚了。 我以为老师能借着什么门盾呀、墙盾呐、黑板盾呐都能跑了似的。 还有那个 能穿墙过去， 门上面那个后窗脑袋忽然 哎呦我天哪，老师是烟儿啊是怎么着？ 不是就生下来看你们谁又玩呢，打游戏呀、啊、是不是、 不好好听讲。 八股窗户， 哎，您说是走廊那边的还是墙外边的 都有 啊？ 你要在一楼的时候，老师踩过那个 踩过谁？ 踩过那个花坛， 踩过浴缸。 老师够淘气的， 发过那栅栏。 对，老师说这一副牌啊，就差一黑桃三，找不着了。 一定要把你们个个攻破，而且经常什么小柱、大雷在那边俩人玩游戏，咔，这高兴啊！ 什么 玩游戏呢？ 咔咔咔的 收割游戏。 反正带着游戏机来的，他没想到教导主任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出现在那个窗户那儿，就在他的头顶的上面，一个脑袋， 又一个脑袋， 两个脑袋。三个脑袋，四个脑袋，五个脑袋，六个脑袋， 老师们都来了。 这边的游戏是真好玩，这主任喊人家了。 对，怕一人逮不住这学生， 让小柱防不胜防。班主任、教导主任，什么时间出现在自己的身后的？他永远想不出来这个时间点。真正的国产恐怖大片，就是班主任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你的身后。 对，尤其是从那个门缝升起来。 那你们好好学不行吗？ 好好学老师怎么飘起来。 侦查与反侦查， 家长有时候也会这样，比如王大磊那屋他妈有时候孩子干嘛呢，半天都没出来， 然后进来，然后我放古院给家长飘出去，这好像是个广告啊。 我看看王大磊别人那又玩呢，把这门把手偷偷的旋转逆时针开了以后，悄悄的探出一个头。 这门缝够大的了，探出一头去了都。 推开那门，哎， 老何爷， 王大磊就趴桌上睡觉呢，他妈悄悄来到他身后， 给我盖上衣裳。 慈母啊！ 小院门前往来忙， 李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大街酒吧里，哎呦，洋洋又发自拍了，这美图， 哎， 正常， 你不也美图吗？你说人家干嘛呀？ 我只是微调一点点，这个也太假了。 你刚才那种不屑的口，切，美图就是，哎呦，把人家洋洋就要 羡慕嫉妒恨。 哎呦， 你这磨皮磨到什么份儿上了呀？ 磨到什么份儿上了？ 磨没了。 那这人要没皮好看吗？ 你看看，这都虚了，磨的已经 马赛克了。 我跟你说，要是天天这么磨，哈，然后早晚得得一种病。 什么病？ 体相障碍。 什么？等会儿，体相障碍，这个哪医院治这病？ 美国医学杂志《面部整形外科学卷》啊，上面说了，个体客观存在某种轻微的外貌缺陷，其实啊，也可能并不存在这种缺陷，但是他主观会想象自己外表丑陋，并且过分的纠结，最终出现病态的重复性行为，那么这个就属于这种体相障碍。 叫体相障碍是一种心理。 我觉得你得跟杨洋聊一聊这事儿了。最近啊，他到我这个酒吧里，小花，你看我这腿不直吧？我说还行还行，大部分人那个骨骼关节那儿都有一点点的这个凸起。 我没说。 小花，要是这样的话，他应该挂豪门大夫。 杨说：“我没问，搁楞半的。你看我这脚脖子到搁楞半这一段， 大部分的亚洲人啊，在这个方面都有那点弯曲。 别拿学术给人解释了啊，你就告诉齐不齐就行。 你别对自己要求太高，真的那种长得倍儿直倍儿直的人也是少数。 我也劝杨洋来着，我说杨洋，你看你买那个藕。”是不是有那个这直直溜溜的吗？不都得有点这样那样的吗？ 没有跟藕比的吗？你当哪吒了？ 小猪说的有一定道理， 这还有道理。 尺度在合理范围内，不用过分纠结。 就是 他呢，隔三差五人，你说我这腿这关节这儿怎么这么大呀？ 杨，我说你要是再这样的话，你就找小花，你把他那双鸡爪子袜子你穿上， 哎呦， 立马就不显了， 更引人注目了。 我说杨，你缺过钙吗？ 什么叫缺过钙？你就问缺钙吗？ 不缺过钙。 哎呀，行了，洋洋，都听了你这么多次说了，这点弯呐、啊，是，你看小钟的腿，那都弯成什么样了？人家很自信。 那是当时我蹲下了，你知道吧？这弯得很厉害。 你不用这么病态啊，没事儿没事儿。哎，这事儿过了，过一阵子。小花啊，我这黑眼圈是不是特别重啊？黑不黑啊？我说可以可以，还行还行还行，不黑不黑。你不就一两天没睡好觉吗？不黑不黑。 拿那霜一遮就没了。 你这叫什么呀？ 哎，叫什么呀？ 你这什么都不叫。 哎呦啊，把我们这心气儿啊够得高高的，然后摔在山涧里去。 小花不会劝人， 长那些蝴蝶斑啊麻子什么的，人家还觉得很可爱。 有这么比的吗？小花这是劝人的吗？ 啊，合理合理范围。你不是那种非常病态的黑眼圈，你不是病，可能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啊、哦、 大面积色素沉积。 小花你是不会聊天， 我说的一点点，他说的 没有那但是啊，前面老聊都挺好的。 我没有接话，是小柱接的。杨洋就坑你上了，这， 你说我这弯不弯？我这黑不黑呀？我这点不点啊？ 就放不下。过两天，你看我这儿有个疤了。我说没事没事，看不出来看不出来。谁说看不出来？阳光一照就能看出那儿有个坑。谁拿光老照你那儿啊？ 不是，这就够明显的了，阳光一照就看见了。 你拿遮瑕膏挡一挡不得了吗？ 就是挡不住都没关系，就这么一个坑。你看小柱， 不是 以前 哎，小花 青春痘那么多坑怕什么？ 小花你这话就不对，你应该说就这么一个坑。你真说就这么一个坑，洋洋真往心里去了。 是小坑，这点坑你还当回事儿？ 哎呦，人生就这点坑就不了不得了。 你看你四分之 算不出来了， 都没事儿，就这么一点坑。你说你， 哎呦，这都四分了，这不行。 这脸上画一十字有一遍，有这么一大块都是带坑的。 我没有比好，数学我是差点。 数学不是比喻，是算的。 你这个给人家这打击呀、啊， 这叫比例，不是比喻。 我是，重新说，万分之 哎，这还差不多， 四点二三。 哎呦喂！ 月份月份， 这就是你美颜上瘾了。天天你当你这个美颜了以后的那个自己是真正的自己，美白了以后的你是真正的皮肤。那谁能长成这么白啊？是吧？谁能这么嫩呢？你脱离现实了，洋洋。你呀、啊，就应该时刻的想到自己是有缺陷的。 二弟，别聊了，别聊了，你上医院看看去吧。 说话这不受听这劲儿啊！哎呀。 啊，等我应该这么说，是没有人是完美无缺的。 哎，这还差不多。 你就应该拿你做例子。你看我说话有心没嘴，没嘴有心，得罪人我都不知道，是不是？哎，你别不爱听，你听我再一说几句，我可爱给人家掰着这个了。 但是你别看我这么说，但是我审美观正，我的心里没有问题啊。 你是没问题，你给人说多少有都有问题， 还都四分之一了还没问题呢。 我告诉你洋洋，你回去我给你狠招治自己啊。你取消朋友圈发照片仨月，保证治好你这病。我再提醒你，千万别因为那个小坑整形去。 从前的北京城啊，面积不大，出了城那就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代北京城大了去了。 你走丢了几回了？ 谁啊谁啊，我这是愿意走不同的路回家，看看新变化。 哎，又开始逗咳嗽了。 小底英明王大磊，还是这几位老街坊与您继续相约娱乐七十二变。抢劫犯入室抢钱，还跟住户聊起了人生，街坊们想不明白这件事儿，正在议论中。回家喽。嗯，一个人住这么大面积， 这是正常人说话。 一个人住这么大的面积，可见我事业多么成功了。有些人还得租房住，而我一个人在西湖美景盖世无双的地方已经买了一套房。 你说这点我偷不偷？他要是个演员，就背着台词儿，万一要会武术怎么办？哎， 啊，我真是一个事业成功的女性啊！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就算不结婚，我也能够养自己。 绝对是演员背台词儿呢。 就算不结婚，我也能养得起自己喽。谁呀？ 快递。 我买那一身衣服要到了，一会儿试试，特别好，特别好。 哎呀， 特别好。 哦，这个还没开门呢，你瞧瞧。嗯，快递吗？ 进。 哎，干什么？ 干什么？ 要干嘛？ 别嚷了，别嚷，别嚷！我这有刀看见了吗？嗯，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不是大哥，有什么事儿？好好说嘛。你喝水吗？我有冰镇的饮料。 对，别说废话，拿钱。 我是现金实在也不太多，你别看我自己有套房，但是吧，我压力很大的，我现在还款。 还一个月。别废话，别废话。 工作一天病倒 了。有现金没有？ 没多少，都给您，都给您。您别伤害我，都是您的。 就这么点钱？ 那现在 有手机吗？转账，先转5000。 是有限额的。 你怎么限那么低啊？ 我他们限的。 哪个限啊？快转5000，快点。 给你。 哎呀， 快喝点水吧，大哥，我也没什么钱了，要不您再另寻出路。 另寻出路？ 不是那个另辟蹊径。 另辟蹊径？ 另寻商机呢？ 你算，你小姑娘一个人租这么大房子？你还是有钱， 我的钱不得还那个什么房贷呀？您这压力挺大的呢。 哎呀，也是不容易。你以为我愿意抢钱呢？ 是，有风险。 何止有风险呀？我跟你说，我比你还难呢。我要不是给我挤在这份上，我抢你的钱干嘛呀？ 您不说工作一下什么的？ 工作，以前我是有工作、有家庭、有事业、有孩子、有老婆。 那不是挺好的吗？你怎么走上这条道？ 我那个前妻齁不是玩意儿， 啊， 把我钱骗走了，把我的房骗走了，把我的车骗走了，把我孩子骗走了。 孩子， 他就是个骗子。 你这么说，您想过错方？好，那法院要判的话，要是他这么着的，孩子不能跟他走。我就是明白了，就是说您现在也是无力养孩子，所以， 你是没结婚的吧？ 哦， 等你结了婚了，有了家庭了，有了孩子，你就知道这一孩子得花多少钱。你知道我从你这儿找的这5000多块钱够干嘛的？就往外扔吧，连响都听不见，这扑哧扑哧的钱能下饺子一样。 说是给孩子还得买保险。 哎呀，别看你岁数不大，长得挺漂亮的，人也挺好，还懂事儿。 我 不 报警， 不许报警， 不报警， 报警我就报复你。 不报复。我知道您也不容易。你心里肯定特别难受，你是不是付出了一片真心？ 哎呦喂，大家别提了，我当时家里也不同意吧，朋友也不同意吧，我就愣跟这女的结了婚了。我就觉得我们俩到一块儿，肯定是我就跟她的踏踏实实过一辈子了。我哪知道啊？ 嗯， 她，哎呀， 您， 我哪知道我跟她我动了心，她动我肝儿啊？ 也是。行，有什么难处您就说，我能帮您排遣排遣。 我跟你说实话啊，我也不是说现在我才发现你，我早就盯上你了 啊！你怎么发现的？ 我的房就在对面。 你是我们对门啊？ 不是，是斜对门。 啊！ 我一直盯着你了，天天见天见就一个人，完回屋呢就练台词儿，显着挺热闹的，电视声音开挺大，完唱歌，完你一人，你别报警啊！ 哎，放心，不报警。其实当父亲是真不容易。 那可咋的？那女的就管生，养都是我们的事儿。 有的时候以为说这爸爸谁都能当，实际上呢，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也有能力当爸爸的。 你到底要说什么？ 那孩子现在一人在家里，这点儿呢，该回去给他做饭了吧？ 嘿，你要不说我就忘了。别报警啊！ 谁啊？警察，开门。你给我们做一个。 哎，我饭没做完。 老公想买新沙发， 买。 想换大衣柜， 换。 还想重新装修厨房， 京东家博会统统满足你。9月1日至2日，北京展览馆百大品牌万款商品等你来。家装当然上京东。 京东。 2018年款路虎揽胜典范座驾正式降临，新增盛世版平行上市，仅125.8万元起。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东二环南段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四环18里店桥到红领巾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五环五方桥到大黄庄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午后山区有雷阵雨，登山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槽和低层偏南气流的影响，云量较多，污染物扩散条件一般，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今天的气温在30到22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指数为2，感觉偏热，夜间舒适度指数为1，感觉舒适。今天白天大部分时间天空以多云到阴为主，紫外线气象指数为3，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树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盖古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乐乐几十 二遍， 烤肉几鱼， 白天晚上 月 王大磊， 小品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学， 这边，跟我走。 你好，我是新生。 啊，请问是在这边报道吗？ 那边。 哦，男生宿舍是哪楼啊？ 这边。 女生宿舍在哪楼啊？ 你到底是哪边？那你不用你管。哎呀，哪能不管呀，头一回来这学校，人生地不熟的，妈呀，先把你带到这宿舍去啊，是不是这屋啊？好像是吧。你瞧瞧144，你还弄个上铺。哎呦，你手气。哎呦，不是我抽的。哪能妈妈还那么欺负呢？人家那怎么都下铺啊，而且人家住什么什么123223呢，听着多好呀，108811，你看人家占着数什么6啊8呀，怎么就给你弄到144了？我找他们去。 王老师， 嗯， 我们孩子这宿舍怎么安排个这么号啊？ 哎，哪个号怎么了？什么问题？ 以前我们说好的是512，现在怎么改124了？ 啊，那怎么了？这个正好现在啊，一楼腾出来了，让他们都搬下来了。五楼呢，住一些大三的学生啊。 老师 啊，您有什么事情？ 我得跟您反映个情况 啊。什么情况？您说 啊。这个家长，您让一下啊，您让一下啊。 您是什么哪儿来的？ 哎，我呀，孩子新生。 啊，新生啊，新生的。 我觉着你们学校应该是关心新生的， 那 爱护新生的。 我们对每一个学生都很关心。 咱们得这么说，在这个大学里边，大一的是不是最小？大四的最大，研究生更大，普遍意义吧。 啊，普遍意义，啊，还行吧，应该是这样啊。 是的，咱们就说这个新生，这8、9点钟的太阳，您就往一教旮旯里放，您觉得这合适吗？ 您看看，不是我一个家长反映这样的问题吧？ 不是，您听我说， 刚才说好了512，这么会儿改124了，有谱没谱啊？ 不是，二百。 再说了，地儿他要向阳也还勉勉强强过得去，他也不是向阳背阴儿啊，他这学生晾个鞋是吧？到时候外面好几天干不了，又穿点儿啊， 这个 又出汗，又晾外面干不了，捂了又穿，穿了又出汗。 你听我说啊，你让我说两句行吗？咱们这个大家伙分配宿舍呀，都是这个合理分配的。 哼，谁分配的？ 按照合理的情况来分配的啊。 啊， 这个您不要争。宿舍呢，我们盖的时候，盖楼房的时候，都考虑到它的各个通风啊这些条件了，所以怎么这是怎么了？您是，这是您要是打嗝，我给您倒点水。再者说了，您说这个晾鞋干不了这个事情啊，这个也不见得天天都是阴天儿，它要是万一太阳出来呢，它也许能干。 我们背阴儿， 背阴儿也能干，没听说背阴儿晾衣服就不干的。 我跟您说，这个宿舍啊，哎，这同学。 同学干嘛呀？ 啊，对不起啊，您长得还真是绍兴啊。 哎，谢谢您，主要是 主要个矮。这同学吧，您是住在124对吧？咱们那个宿舍是集所有的这个阴缝啊、背面啊、犄角啊、旮旯啊，所有的这个弊端于一身。你看， 您等会儿这家长， 见不着太阳 咱们。您说这房怎么盖的？ 斜对着厕所啊，这个味儿啊。你想过没有啊？ 我没想过。 老师， 哎，您听我说，那没有问题，我们的卫生间天天打扫，很干净的。 哎呀，那么多孩子一起上厕所，能干净得了吗？ 一起上厕所， 起来以后是吧？洗脸刷牙都是一块儿上厕所。 对呀、啊，上完我们还打扫呢，那个地位也够。 那个厕所我进去闻了闻，哎呀，味道很冲的。 味道冲，也许是有个别同学上火了。 不像家里。 老师，我问问您， 哎， 这是不是刚开学？ 是刚开学。 刚开学，这同学都上火呀？这要上一学期火，得什么样啊？ 那他也得看病吃药就不上火了。 根本还是调宿舍啊，正经。 调宿舍？ 哎， 您说了半天啊、哦，就是想调宿舍呀？ 那个宿舍不好呀，这个风水上太差了。 什么？您再说一遍。 地理环境嘛。 哦，我还听您不是这么说的啊，环境都太差了是吧？ 这斜正对着厕所是吧？ 斜正对着厕所。 你 要把这鞋子摆一摆就不正对厕所了。 我是说它这个方向啊。 哦，斜对着厕所，那关上门不就行了吗？哎呀，您看您考虑的太多了。 再说了，我们还怎么分到上铺啊？ 我跟您说啥，我估计啊，您可能也坐过火车，火车你要是坐上铺是不是挨着行李架 啊？这是挨着， 上下多不方便。 是不，但我们上面没有行李架，我们上面很宽的。 你们孩子是不是也在门的那边？咱们俩是各守一门。 门的那边。 哎呦，我别说了，一说我就着急。我们孩子那个床呢，倒是不挨着门，挨着那窗户，风准吹我们孩子脑袋。 哎呦， 你说这个吹坏怎么办？ 这个开窗通风的时候，不见得您非得脑袋冲窗户躺着。 孩子在睡觉，你知道他怎么躺？万一这个孩子上个厕所把门一敞，那孩子刚从厕所回来把门一敞，那搞 这些人走城门走习惯了，都不关门呢。 咱们就说呀，连您都不能做到顺手关门，更别说这些孩子了。 我怎么不能做到随手关门吧？顺手关门、 哎。那我问您啊，那会不会顺手牵羊啊？ 牵羊 啊？ 你的意思是我们家在门口的东西最容易丢， 伸一胳膊拿走了。 你说碰着坏人，不是从门进就从窗户进吗？ 对呀、啊。 几位，我们这是学校。 刚才我们说这事儿啊，虽然演得有点夸张，但是现实生活中确实有这样的现象。有些家长认为孩子被分配到的宿舍号码不吉祥，孩子床位不方便，拒绝让孩子入住。 家长的苦心我们能够理解，但且不说这宿舍号码完全是迷信，这些孩子的家长啊有一个共性，就是事无巨细，什么都管。孩子在一旁看着呢，还做无所谓状，光是这大包大揽管得太多，就够为孩子们今后的独立性而担忧的了。 小院门前往来忙， 李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快乐大学，同学们，迎新的这一天， 我们必须拿出一套方案来。 哎， 你俩会不会说话？ 不是，他老是学。 我跟您说啊，这个每年都拿方案太难了。 别的戏怎么就有方案啊？ 别的戏也是那几招来回使， 太没创意了。 怎么就来回使？我告诉你，浙师大人家今年可出了一个新招。 什么师大出什么新招？ 在花坛里犁地， 这就是毁我跟你说， 这不就干农活吗？ 不是在花坛里犁地， 犁地，哎呀， 本来花坛就那么点地方。 我还没说完呢，种上上千株向日葵，就是为了迎接新生的报道。在这个金色的向日葵映照之下，那张笑脸会显得多么的灿烂，多么的美丽啊！ 可是，在花坛里犁地的时候是多么的累啊！ 理想是美好，现实是残酷。阳光照射这个向日葵，你想挺好。 万一阴天向日葵都淡了怎么办？ 对呀、啊，下冰雹呢？这都不好说，没有什么 创。这是一个设想，我就在说人家大学是大胆想象，咱们呢？ 咱也可以想啊。 咱们还是老方案。威风锣鼓 哦， 咚咚咚哒，咚咚咚咚哒，咚咚咚咚哒，哒咚咚咚咚哒，多好！ 哎呀，你说咱们生物系得搞点什么新鲜玩意儿呢？ 哎，得结合咱们这专业搞点特色的， 可不？ 怎么搞啊？ 生物系他们有唱歌、跳舞、写字儿， 咱们装束， 装束好办呀、啊。 咱们体现出生物系， 对，咱们应该类似 cosplay， 但又不是这种过于夸张。 咱们类似 cosplay play。 累死！ 你现在就够累的了。 嗯。 啊，哎，有了有了。 嗯。 咱们要把生物的这些特点表现出来，毕竟是生物系迎新嘛，是吧？ 怎么表现？没，就是这个难住我们了。 生物咱们都研究什么呢？ 生物研究太多了。 对啊，细胞、微生物、 单细胞生物。 对了，你提到了微生物。 啊？怎么了？ 微生物， 你得来点微生物。 我来微生物。 哎， 这微生物怎么来啊？ 自己想啊，看这显微镜里微生物怎么运动啊？ 哎呦，这你还得观察观察， 就是固肉 你呀就得演这个细胞了。 我来细胞啊。 你要听我的 啊、 嗯、你来草履虫。 对，你要听我的，你 是最早进化出来的这个细胞。 对 你呀，细胞你还得演分裂。 我还得分裂 细胞分裂。 咱们这是迎新也是慧眼呢、 啊、你找一跟你长得像的同学，俩人一分 我感觉 就练了吗？ 有点像这个生物教学 串一串的时候呢，你还得演个细胞壁， 哦，细胞壁 行，那你演细胞质 啊，他演细胞液，然后都活动着俩，咱仨不就抱一块儿了吗？ 我觉得行，让他们从这个单细胞变成多细胞，融入咱们这个大家庭。 哦，最后就有一人拿着牌子，就看着吧，我就是人，就是最后成人的。 没到，你呀、啊、演猩猩， 怎么还进化呢？ 就是这么来的呀！ 到中间还得我还得改一星星， 对， 我把细胞壁这给脱了，改一星星。 对对对，改一星星、 哎。你这细胞壁里面是毛的，外边光滑。 翻穿就是星星， 翻穿就是星星。 好，你呼死我了！啊、哦， 回去自己想去啊！ 现在不行，往服装学院接一下。 哎，不是，这服装学院， 特别是你啊，你得演细胞壁、细胞分裂，还有细胞液和这个星星。 啊、是我够分裂的了，东西挨着嘛，你说 挨、啊、怎么不挨着 啊？ 进化就是这样，有这个循序渐进，也有突变，你这样让大家一下了解进化两端是怎么回事了。 嗯、对，我再来进化到人，我这一改好几个 就、啊、就这么着，咱们也去看看人家都怎么弄的， 嗯、 好不好？ 嗯。 哎呦， 他们那医科大学哦，药科大学，搞了一个 药学系， 管弦乐暖场。 哎呦，咱怎么就没想到啊？ 哎，算了吧， 不就是二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马伊拉， 马伊拉马啊！我 知道，我就知道马伊琍， 不挨着呢。 我知道克拉玛依。 哦，马伊拉，想起来了，哒哒滴哒滴 哒哒滴哒滴哒。啊，对对对对，这跟咱们都没关系，知道吗？咱先 踏实，赶紧办演你的细胞壁。 你先把细胞先弄好，我好贴着你这儿。 我特地跟那个游乐场借那大气球，你钻里头，在里边踩，你就演那细胞。 好啊，我成太空人了。 哎呦，你看那个戏，还网上预约报名，还二维码，告诉你学习观、宿舍观、感情观三大主题、嗯。 哪有咱们这个人类科学这个 是 进展的这么全面啊？ 对，展现这么好、 哎，对，那以人为代价呀。我说啊，最后新生来你得让我看一眼吧。 我这儿办完了以后，你们把新生都领走了，我这儿还是扮演星星呗，一包庇啊！我不仅能把咱们学校新生招来，别的学校新生也得跟我走。 哎，你别说，真来你个老头儿！ 哎呦，快跑啊！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快乐大学。 哎呦，累死我了！ 哎呀，累累累，一天到晚就这样累。 干嘛去了？背山去了？ 干嘛去了？是不是跟男朋友吵架了？哎，怎么没谈朋友呢？ 你瞧你们俩，你瞧你们俩的闲话。我不就出去忙一会儿吗？怎么了？干嘛呀？ 忙什么去了？ 我出去买东西。 四面汗流， 天热，怎么了？不带这样的啊？ 脸红什么？ 精神焕发。 怎么又红了？ 又焕发。 怎么还红啊？ 还焕发？你有点别的没有？试试，干嘛呀？ 哎，你们能别再说话了吗？我看书呢。咱说闲话说多了，人家不乐意。 你看人贝贝，脸一拉，啊， 门一插， 你谁都不知道在里边干嘛呢。来来来，上我这儿，上我这儿，上我这儿，咱一拉帘， 禁得住吗？ 禁得住啊！来来， 你瞧你这床这么乱，脏死了！你像个大姑娘吗你？啊， 哪儿不像啊？ 哎呦，我说哎，这个怎么还在外边？ 哎，我不上去了，哎，几个花生在床上，我不上去了。哎，你又不是嫁人，你干嘛呀？这 你看这红绳 吃着方便， 你这红绳还挂在床头， 辟邪。 你咋还封建迷信呢？ 这不本命年吗？算了，那就请你们好心好意过来。 哎，不去了，我回我那帘儿去。哎，不，我回我那床去了，拉帘。 回那帘儿去了， 拉帘了啊。 拉吧。 本宫也回宫休息。 哎，你们能别说话了吗？我学习呢。 哎，行，好了好了好了，我吃我那栗子去了。 嚼点甘蔗吧。 快了。哎哎哎！ 啊， 我得说你们俩。 干嘛？ 咱关系好也得说说。你们烦不烦呀？啊？ 怎么 吃上那不带响的？是不是？ 不带响的，我们吃这也不带响。 我们没吃炸弹，没事泡着。 嚼点口香糖，是不是？ 怪闷的， 我这睡会儿觉，瞧你这闹腾，跟耗子嗑东西似的。 来，睡觉睡觉。 哎呀，还真是。 喂，谁啊？ 啊？ 都睡觉了。哎，别快，别吧，别吧，说话说话。 哎，我得说说你啊，我上一个有男朋友的人，也不能老这样啊。 我这么点事，你瞧你这。 说啥？怕什么的？ 我穿睡衣。 你俩干嘛呢？睡觉了。 你稍等一下，我把他们哄睡觉。哎，就挂，马上就挂。 真是， 拉锁装吗？点儿是吗？哎， 我说你小点声行不行？干嘛下蛋呢？下蛋什么？ 这还不让行？哎，二十分钟了啊！ 说不完了。 我看书呢，你们不能安静一点吗？ 还看书呢？ 都关灯了，还看什么书啊？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说到床帘，每个体验过宿舍生活的学生，尤其是女生，都不会陌生。床帘是女生宿舍的一道独特的风景，它背后是每个人的小世界。床帘在过于狭小的宿舍空间当中制造了距离，而距离的产生就像人际交往的度一样，需要用心去把握。距离太近会有矛盾，距离远了会有孤独隔膜。 床帘的产生啊，是有它的客观原因。鲜明的个性与狭窄的空间矛盾怎么解决呀？独立的个体与宿舍这个小集体之间如何相处，这都成为大学生活当中永恒的话题。 当有人一回宿舍就躲入床帘当中时，当有人把床帘内外的生活截然分开时，那就意味着关上了心门。有个小建议啊，不妨设置一些床帘开放日，在舍友们约定的特定时间里让床帘敞开，让心灵开放，你会发现收获的不只是友情，还有一份轻松。 娱乐七十二变，爱听这个节目，喜欢小花、小柱和大雷，都是我的好街坊。大家好，我是吴京。昨天碰见大磊了，大磊瘦了，头也瘦了，脚也瘦了，腰没瘦，两头尖尖。哎，小花那叫怎么大个来的？ 二十一，两十八个，两头尖尖这么大个。 娱乐七十二变。